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，是因为他扔掉的几张废纸，纸上的字总是让人有些担心，那些字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 不好意思， 这些废纸不要了是吗？ 嗯， 那我帮你收走。 好，谢谢。 女士，可以打扰一下吗？ 嗯， 我是想问问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 啊、 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是有点多管闲事了。主要是刚才看到你扔掉的废纸上写的是“远离传销”，还有这张写的是。天堂和地狱或许本身并没有界限，所以我就在想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什么麻烦了。 嗯， 啊，我就是随便问了，没别的意思，如果不想说也没关系。 没事儿，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啊。 很少有人这么主动关心我了。 不会吧？ 真的啊。你别担心，刚才扔掉的纸是我写废了的作业纸，我没进传销。 作业？ 我是学新闻的，刚上大一，第一篇新闻稿我是想好好写写的，但又一直想不好该怎么写。 老师给你们留的题目是写传销？ 哦，不是，他没留具体题目，是我自己选的。其实我学新闻目的就是为了能揭露传销，我不想再让这种组织害人了。 目的这么明确，难道是因为 我们全家都被传销害惨了 啊？ 我刚上高三那年，舅舅一家人在安徽发了财，舅妈还让我们这些亲戚都去他们投资创业的地方看看，大家都买好了机票，只有我妈没有，因为她要照顾我高考。其实她没去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家没钱。听舅妈说要创业就要先投6万多块钱，这钱要是拿出来，我上大学的学费就没指望了，所以我妈的意思是先看看再说。 多亏你要高考啊。 可是我高中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努力。 为什么 呀？能看出来吗？我过去跟个小混混差不多。 这还真看不出来。 倒是还没到女流氓的程度哈、啊、就是性格很差，学习很烂的那一种很顽劣的学生。虽然也是想上大学的，可就是学不进去，可能也是因为没有理想吧。大学不过就是一个我想逃避现实的地方，至于去哪儿想学什么，当时真的没想法。直到 你发现你舅舅他们被传销骗了。 当时还不是，突然有了目标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。 哈哈。 有一天上课，我看到窗外操场上有人打篮球，那几个男生真的特别阳光，和我的生活简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然后突然有个球就直冲我飞了过来，直接把我面前的窗户打裂了。虽然我吓了一跳，可是往外一看，突然看到一个打球的男生正在冲我很抱歉的笑，那个笑容特别甜。 这就一见钟情了？ 应该是吧。因为玻璃被砸坏了，所以那几个男生后来就叫人来班里修玻璃，这么一来一往的，我就和那个男生认识了。他真的是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，很幽默也很贴心，我特别喜欢看他打球，看着看着就觉得高三没那么无聊了。 看着他打球就有学习的动力了？ 也不是，因为他是体育生，也是高三，能凭体育特长去一所很好的大学，所以那所大学也成了我的目标。可是我的成绩真的考不上，我这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努力。考前的最后一个月，我开始玩命了。也就是那段时间，区安会的亲戚们陆陆续续的也都回来了，他们特别兴奋地跟我妈说那边有多好多好，还说只要加入那个项目，每个人都会送名车和豪宅。我妈也被说动了，决定等我高考完就加入他们。 那后来？ 其实光凭一个月的努力怎么可能有奇迹呢？我的高考成绩很不好，所以亲戚们又趁机怂恿我妈带着我去创业，可我不甘心，想复读。为这个我还和亲戚们大吵了一架。我小姨平时那么温和的一个人，竟然直接冲我骂脏话，我委屈极了，气得跑到大街上，下意识的就给那个男生打了电话。他一接到电话就跑出来了，我们俩就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。我把我的事儿全跟他说了，我跟他说我是单亲家庭，家里也不富裕，所以从小就很自卑，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。长大以后就开始用玩世不恭来掩饰自己的自卑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思进取的坏孩子。我还跟他说，要不是遇到了他，我从没想过要改变，只要在他身边，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。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阳光乐观，所以我才想复读，想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去念他的大学。但是没想到最反对我的竟然是平时对我最好的小姨，她真是被那个什么阳光工程洗脑了。 你说的不会是1040阳光工程吧？ 你也知道， 你不是第一个跟我提到这个工程的客人了，曾经有一个女客人也跟我这么说过，她的男朋友也陷在这个工程里了。 受害的人竟然这么多。其实我也是那天才知道这是传销组织的， 因为那个男生用手机上网搜了一下，一查果然是传销。回去以后我就开始苦劝家里人回头，可他们却骂我没有远见，说我被学校已经教育得痴呆了。所以最后我真的绝望了，没办法，就只好向他们妥协了。 你也 不，我没去，我只是同意我妈跟他们去。 你 但家里人也同意我复读了，我妈说她就当没我这个女儿。传销可怕吧，但我真的管不了他们了，我只能管好我自己。复读的那一年我真是过得昏天黑地，也从没和那个男生联系过。考试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突然给我来了电话，让我加油，他说会在大学等我。这是那一年来他给我打的第一个电话，也是最后一个。 最后一个？ 是啊，高考之后我才知道，其实他当时已经有女朋友了。那个女孩很漂亮，家境也好，人也温柔善良，所以我再也没和他联系过。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我特意避开了他的那所学校，选了另一所学校的新闻专业。因为就在报志愿的时候，我亲眼目睹了亲戚们输得有多惨。 他们回来了？ 是啊，所有人的钱全都打了水漂，包括我妈的。他把给我准备的上大学的钱全都输掉了，所以我只好在开学之前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做临时工，每天8点上班，一直要忙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。虽然很忙很累，但日子也算挺充实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那个男生。虽然他没有等我，却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就马马虎虎的上一所普通专科了，或者高中毕业就工作了，那以后的日子真的就不敢想了。而且在打工的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个男孩，他不像那个男生总是那么乐观，反倒是每件事儿都会先考虑到最坏的结局，但也总是会用最积极的态度去完成这件事。 这样的生活态度也不错。 是啊。 喜欢上他了？ 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做事总是笨手笨脚的，有一次给客人倒酒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两个杯子，而且还把客人的皮鞋弄湿了。那个客人脾气挺暴的，非让我跪下来给他擦鞋。 哈？ 你说我一个刚毕业的中学生哪见过这阵势啊，直接就吓哭了。这个时候那个男孩过来了，一直陪着笑脸哄客人，还帮我打扫了屋子，重新给上了酒，又自掏腰包的送了客人几个菜，这才把事情解决了。 很老道的男孩子啊。 没错，我当时别提多感谢他了，也特别佩服他。虽说我在学校的时候各种不靠谱的事都干过，没想到刚一进社会竟然也像个白痴一样。后来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慢慢都会好的。他的声音很温柔，就像团棉花，软软的。 然后就沦陷了。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比较细致的活，客人走光以后我还会和他一起收拾包间，还经常从家里给他带点零食和自己做的吃的。一开始他还有点回避我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们这样的年纪也许不会走到一起的。 因为太年轻了。 但我跟他说我不怕，当时打工一个月只有一天的假期，我就请他出去玩了一天，名义是谢谢他那天出手相救。那天天气很好，我本来计划是吃完午饭然后去划船，结果那天正好赶上餐厅楼上装修，我们俩喊着说话都听不清对方，最后只好沉默着把饭吃完了。没想到划船也不顺，刚划到湖上竟然下雨了，我们俩赶紧去湖心的亭子里躲雨，可一下雨四面八方的蚊子全都凑过来了，咬得我们俩浑身都是包。 这么惨啊。 可不嘛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们俩还是约定以后每一个暑假都要一起过。 这就算是正式交往了？ 应该算吧。 怎么说是应该呢？ 因为我们俩要上的大学不是同一所，他的在省内，而我的在这里，所以出发前他跟我说他不能保证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。 啊？这话说的也太……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说说，我相信他不会的，只不过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会失联。 失联？ 开学前一天的晚上我给他打电话没打通，后来一连好几天我打他电话给他发信息都没有回音。 他是不是想分手了？ 他不是那种人，他很有责任感的，而且就算是喜欢上别的女孩他也不会一声不响的就走，所以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，就联系上了他所在的大学的同学，托他们帮忙找找。最诡异的是没人在那个学校见到过他。 不会真出事了吧？ 我也觉得很有可能，可我不知道他父母的电话，也不认识他的其他朋友，所以我根本什么都做不了。就这样过了三个月，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。 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他是来跟我道歉的，原来他去当义务兵了。 啊？那他为什么不早说啊？ 其实这件事儿，他在没认识我之前就决定了，他想等当完兵再去读大学，也有可能就继续留在部队里了。当初之所以没和我说，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处理我们俩的关系吧，加上临走时很匆忙，就没来得及告诉我。在电话里他对我还是重复了那个意思，他说他不保证不会喜欢上别的女孩，只能保证不去见别的女孩。 哎，在部队里也很难见到其他女孩吧？ 对啊，所以一听就是在逗我呢。后来只要他一有空就会和我打电话聊天，他聊部队，我聊学校的事儿。其实大学生活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，平时特别忙，因为我还要打工赚钱去交学费。他听说以后就寄钱给我，让我买点好吃的。其实酒吧这种地方我平时是绝对舍不得来的，只不过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回学校。 怎么了？和他吵架了？ 没有，其实我今天刚从老家回来。 家里出事了？ 我姥爷走了。 啊？ 而且都是传销害的。我小姨当年想参加传销，就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就偷偷把姥爷的养老钱给拿了出来，现在血本无归。前一阵姥爷发现了，心脏承受不住，就…… 唉， 其实我这学期一直在攒路费，想趁暑假去部队看那个男孩的，可是现在 那些钱都花在回老家的车票上了，而我连老爷最后一面都没见着，只看见了全家人最丑陋的嘴脸。老爷留下了两间砖瓦房，我回去的时候全家都在为争那两间房子吵得不可开交，小姨和舅妈差点打起来，他们都因为传销欠了好多钱。我妈虽然没欠下什么债，只是把存款都赔进去了，但她也要和他们争，说是为了给我交学费。过去那么和睦的一家人，现在却变得像敌人一样。那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。下了火车之后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想和他聊聊天，但他关机了，估计是在训练吧。所以我就想，要不先找个地方把作业写了，车站附近也就你的店看起来比较安静，可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写。 哦，对了，你写的另外一句天堂和地狱本身并没有界限，是指 你不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吗？可能刚刚还在天堂，一转身就是地狱，而且很可能天堂本身就是地狱呢。 其实我觉得你用地狱来形容自己的状态有点夸张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非要这么比喻的话，那么地狱本身有没有可能也是天堂呢？稍等啊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这杯是你的鸡尾酒，它是由沃德嘎、芒果利口酒、酸奶利口酒、芒果混合果汁和酸橙汁调成的，它的度数并不高，你可以尝尝看。 很好喝，果香味好重，酸酸的也很爽口。 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天堂女王。 好霸气的名字啊。 这也是我对你的希望 啊。 其实在传说中，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地狱的。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。对，我听说过，好像是后来出现了堕落天使才有了地狱。我觉得我家就是最典型的吧。过去多好啊，结果一个人堕落了，就把全家拖进了地狱。 这就是你所谓的转身就是地狱吧，可你不也是最好的反例吗？当年的你自甘堕落，可现在却考上了大学，学了这么好的专业，还拥有了一份爱情。 可天知道这样的幸福能维持多久，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，这样的年纪我们最后也走不到一起。天堂永远都是那么脆弱， 但是我却相信你一定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天堂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从所谓的地狱里爬出来的，所以和那个当兵的男孩即使走不到最后又怎么样呢？你看那个鼓励你考大学的男生，即便不在你身边，你不一样走到了现在。其实啊，你早就拥有了改变现实的能力，再营造一个天堂又有多难呢？或许你觉得现在很难说服你的家人醒悟，但当你毕业以后，当你成为一名记者，当你用最清晰透彻的文字揭露那些事实，他们还不会信服你吗？亲戚家的弟弟妹妹们难道不会以你为榜样吗？有一点你说的没错，天堂和地狱本身确实没有界限，你身处何处仅仅在你的一念之间。